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95集，巨首红鹰寨下。白沙路直接通上红鹰寨，众人走到切近才算看清楚，原来红鹰寨实际上是横亘在半山腰上的，瀑布从山寨的上方飞过，因为石壁就好像一面镜子，所以才会有一个很深很远的纵深感，就好像是大寨飞跃在水潭上似的。展昭他们之前通知了阴兰祠，说是过几天才会到，今天应该算是突然就跑来了，因此山寨的大门关着。不过有大队人马进来，自然一早就有人发现山寨一旁的小门就打开了。众人就见一个14-15岁、穿着一身红、脸盘子圆滚滚、和陈星有些像的胖丫头探头出来看了一眼。此时展昭已经骑着早多多飞奔到山寨门前了，看到他喊了一声： 星儿！ 那丫头一蹦3尺高，那嗓子喊得众人都一惊，别看是个小丫头，内力可不低。 老爷夫人，少爷回来了！ 那丫头仰着脸一嗓子喊得整个山寨都听到了，随后她就跟只胖山雀一样扑出来，帮展昭拽住早多多的缰绳。此时白玉堂也到了山门前，身后包拯他们的马车也都陆陆续续到达。白玉堂骑在马上，仰着脸好好的打量了一下这传说中的红鹰寨，果然是一处胜景，美不胜收。他低头就见刚才牵着展昭马缰绳的小丫头，此时正仰着脸张大了嘴瞧着他。展昭在一旁戳了戳那丫头脑袋上的一个发髻： 这是白玉堂 般配。 什么？ 展昭和白玉堂都没听明白，丫头一吐舌头扑上去抱住白云帆的马腿。 哇，赵夜玉狮子！ 白云帆让那丫头吓了一跳，白玉堂翻身下马看展昭： 他是我娘的徒弟，叫喜儿，他是马痴，从小就喜欢马。 展昭话音刚落，就见门里咕噜咕噜滚出，确切地说是跑出一串红衣服的胖丫头来。众人看着都想乐，心说这群孩子看着14-15岁，都微胖，脸盘子圆滚滚的，穿着一样的红衣服，脑袋上左右两个发髻，加上抱着白云帆马腿一个劲儿蹭的那个，总共8个，跟8姊妹似的，长得那叫个福气。 我娘的徒弟平安喜乐福泽绵延。 一群丫头出来就7嘴8舌叫展昭，展昭就给众人介绍。展昭边说边指着说哪个是平儿，哪个是安儿，众人哭笑不得，这名字取的。赵普等人也下马了，公孙抱着小四子从马车下来，看到8个丫头就乐了，不过8个丫头看到小四子更加乐。身后庞玉也凑了上来： 这几个姑娘肯定是被展昭害的。 众人都一愣，瞧着庞玉。 你想啊，展昭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吃好吃的，还有介绍别人吃好吃的，这世上几个人跟他似的吃不胖啊。 这时殷侯也到了，下马听到庞玉说的就点头： 那是，这几个娃小的时候还胖呢，也亏这几年展昭没在红鹰寨住，所以瘦下来了。 小四子听到这话，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圆滚滚的腮帮子，有一种前途堪忧的感觉。几个丫头一眼看到殷侯就飞扑过来了： 太老爷！ 殷侯无奈望天。这时就见山寨里边一个一身绯红色长衫的女子跑了出来，众人抬眼打量，心说这个不胖，美人呢。还没感慨完，就听展昭喊了一嗓子： 娘！ 众人一惊，这身材跟陆雪儿差不多呀， 猛一眼就一个弱柳扶风大美人，哪里力拔山西气盖世了。白玉堂也好好打量了一下殷兰慈，难怪当年猛跟他娘陆雪儿齐名了，殷兰慈绝对够得上美人的称呼。在场众人也在打量，如果说陆雪儿美得明艳动人，美得倾国倾城，那殷兰慈就是美得清秀干净，还有一股子英气，然后一张善良无比的脸。众人明白展昭一张纯良的脸是随谁了，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了看殷侯，有些不解，殷侯这张脸还是走狂酷帅霸拽路线的，怎么到了女儿外孙就正气凛然温和慈爱的样子？展昭的外婆一定是个神奇的存在。殷侯看众人看他，忍不住扶额。殷兰慈奔出来拉过展昭就看，这儿摸摸那儿揉揉，最后跺脚， 你说你怎么就不见胖啊？ 众人还都记得展昭说的，殷兰慈跺一脚地面都会颤三颤，于是严阵以待，可是四周围没动啊，水台面还是很平整。白堂见众人的样子无奈，摇了摇头，上前对殷兰慈行了一礼， 伯母。 哟，玉堂啊，朝夕你说你多帅多帅，我还当他夸你呢，没想到真人真是帅啊。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展昭扬起脸望天，他娘又夸张了，他在信里明明就只说了几个略帅。这时门里又跑出了好些人来，第一个蹦跶出来的是陆雪儿。 玉堂昭儿怎么提早来了？ 陆天寒和吴沙也在，身后还有病书生吴一霍。最后白夏跑了出来，白夏身后一个和白夏身材差不多穿着一身淡青色长袍的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爹！ 众人于是又刷啦一下转过脸，这就是传说中的展天行吗？展昭的爹看着也很年轻，斯斯文文的，应该也不会武功，另外展伯父果然是一身正气的感觉，眉目清俊，儒雅非凡。展天行拍了拍展昭肩膀，点头吐出一句话， 还是没胖。 殷兰慈和展天行显然已经对白玉堂很熟识了，都夸他样貌比众人描述的还要好，二老出乎预料的随和好相处。众人再一次看殷侯，殷侯叹气。殷兰慈和展天行跟众人一一见礼，包大人和包夫人也出来了，展天行招呼大家入大寨坐下叙谈。八个丫头帮欧阳少征安排兵马入住帐篷。展昭悄悄戳了戳他娘，对后边的殷侯努努嘴。殷兰慈自然知道殷侯还因为之前被撵走的事情不开心，就笑眯眯过去挽着他爹说好话讨饶。殷侯自然也知道闺女赶他走是为了他好，被哄两句之后也没脾气了。白玉堂下意识地看了看身旁笑嘻嘻和白夏聊着闲天的天尊，莫名有些感慨，人活到100多岁是多不容易的事情，殷侯性格如此孤僻，身世遭遇如此复杂，却还有子孙承欢膝下，可天尊却依然是孑然一身。 玉堂啊。 这时展天行和白玉堂并排走着，拍了拍他肩膀， 昭儿总说你帮了他很多，也带给了他很多，我和他娘都要多谢你。 白玉堂微微愣了愣，一旁展昭继续望天，众人默默点头，果然是靠谱的爹娘，长辈的感觉来了。白玉堂有些愣神，似乎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尊尊，你看那边。 这时小四子抓着天尊的手，指着红鹰寨里开着火红花朵的藤蔓， 那个是不是蔷薇花？ 天尊被小四子拽着往前走，一旁萧良也跟着。 是爬山虎吧？ 爬山虎不会开花吧？ 林业火抱着胳膊跟过去打量，小四子被一声鹤鸣声吸引，扬起脸指着几只飞过的白色仙鹤。 尊尊看呀，鹤！ 好大的壁虎！ 萧良又指着蔷薇花丛，天尊被俩小孩拽着都忙不过来。白玉堂又看了看周围一大群人，突然笑了笑，对展天行摇了摇头：“ 我得到的更多，所以不用谢我。” 展天行看着白玉堂，笑着点头。一旁展昭瞄了一眼他爹的神色，继续望天。他爹向来挑剔，不过那个眼神目测是很满意。 有一套呀，耗子。 众人来到了红鹰寨，远看就感觉到建造的精巧，进入山寨之后更是觉得不得了。这红鹰寨里是木头和石头结合的建筑，显得坚固又有一种结构的美。最特别的是各种开着红色花朵的藤蔓缠绕贯穿着建筑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使得整个山寨浑然天成。众人不禁感慨，真是巧夺天工。红鹰寨里因为有山有水，加上气候宜人，环境很好，所以有很多的鸟。山坡上毛色绚丽的鹦鹉，水潭边自在涉水的仙鹤，水潭中自在游弋的鹈鹕，树梢上拍打着翅膀的白鹭，都是一派的生机勃勃。展昭拽着白玉堂跑上一座弓形的木桥，献宝一样的指着桥下的荷花池给他看。白玉堂低头一看，微微皱眉，就见大片的莲花之间几对鸳鸯穿梭其中。 爹爹，那个是不是鸳鸯？ 小四子第一次看到鸳鸯，拉着公孙就问。林业火和萧良两个来自西北大漠的土包子更是看得傻了眼，好多鸟，好漂亮。公孙点头，指着荷塘后头一个小瀑布形成的水潭里边。 那边， 众人都顺着公孙手指的方向望，就见小池子里有几只天鹅，黑白都有，成双成对的。包大人都忍不住摸着胡须点头， 简直是世外桃源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